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近4级，最高气温25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我们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沪指上涨 1.99%， 题材概念回暖，从5月1号起28种进口药实行零关税。受资管新规影响，知名互联网理财平台暂停新增理财业务。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锐一起聊一聊国产软件近期的热点。另外在财富私人定制单元中，我们将继续进行散户炒股的案例分析。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股市情况。今天三大股指早盘平开，上午三大股指持续冲高，在钢铁、水泥等周期板块的影响下，沪指持续冲高。截至收盘，沪指报3128.93点，上涨 1.99%， 深成指收于10556.82点，上涨 2.91%， 创业板指数收于1806.86点，上涨 3.07%。从盘面上来看，国产软件、高送转、次新股板块涨幅榜前列，海工装备、黄金、有色冶炼居板块跌幅榜前列。接下来我们连线广发证券首席策略投顾王宁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盘面上的情况。王先生您好。 您好，王璐。 您怎么来看今天三大股指的反弹，特别是创业板的反弹，创业板的下跌是否结束了呢？ 好的，整体上因为我们从这个技术走势来看呢，创业板在连续10多天的调整之后呢，在昨天的时候30分钟普通技术指标给出来一个短线超卖的一个标志。所以说今天整体的技术形态，我认为是创业板对于前面超跌的一个修正。而沪指呢，今年以来大家都看到了是被动的跟随创业板，因为前面说了沪指上涨2年了嘛，所以今年整体上沪指在一个大的调整的范围内。那么随着创业板的反弹，沪指也跟随着反弹。就目前来讲，我们就用反弹的理念 来判断，因为在基本面消息面我们都没有看到任何本质性的改观之前呢，大家就是控制仓位，应该短线的高抛低吸，不要做长期持股的打算，也遇到就是说万一买错了股票呢，亏损不要让它放大，也就是说最高我意见在这种震荡市呢，就3%买入价下方3%设置止损就可以了，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嗯，好，您的观点是创业板今天的上涨属于技术性反弹哈。那么我们也看到其他的这个板块当中的股票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普涨行情啊，普涨行情。那今天这种上涨，在昨天上午的时候可能大家还没有预料到，到了晚间可能会感觉有一点点这个迹象，您怎么来看待？ 整个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轮回的世界嘛。你像那个从15年三次股灾之后，中国股市按照以前的经验就是说有休养生息了，不发新股了，但是我们英明的管理层呢就没有那么做，而是在这个股市股灾之后继续的新股常态化。那么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呢，忍住了阵痛，就是说15年到18年股民也都是整体上就是说就那样，但是否极泰来，正是因为管理层的这种英明的举措呢，我们痛苦的日子就一块熬到头了。那再往下就是说怎么样的大利空，为什么就是中国股市就难以再继续深跌呢？说不好听的话，就以前遭罪遭差不多了，那现在就也该迎来一个好日子。所以整体上对于普通股民的讲技术讲太多了听不明白，我就是这个态度，就是前面这15年到现在没什么好日子过，也没怎么涨，那现在想让它再深跌也不容易，就这个态度。 嗯，那为什么会出现在今天呢？ 因为就是说技术指标嘛，30分钟图，像我们的这个王者的笑脸指标，从昨天开始30分钟图就给出笑脸了，这个笑脸指标以前轻易的都没有。而且今天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我自己编的那个指标就是说三足鼎立，就是说三个底的这样的股票嘛，这种在以前的行情里边就是说就相当说中级底的时候也就出来个六七十个七八十个就行了，今天选股出来150个，而其他的选股也就是说几个，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一大批的这个股票这三年说的都销声匿迹的，就憋够呛，所以说不一定赶上什么时候。完了你说前些天这个整个国际形势还动荡，然后中美还有贸易这个摩擦给它又憋下来了，所以说赶到一定时候就是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我就这么看。 嗯，好，那你认为这种行情能持续多长时间呢？ 暂时我们还是按反弹看吧，因为你这个贸易摩擦没有说结束啊。那比如说就是美国跟中国达成协议了，贸易就是说和解了，那我认为就中级行情就开始了。那一天就是说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就大涨，那天不要追高，就短线有个回落的情况下把仓位加重就行了。只要没有说出现那个贸易和解之前都是控制仓位的短线进出，不要做重仓，也不要做长线持股的打算，我个人观点。 好，你也说到了这个不要做重仓啊，那我也问问您，近期如果要操作的话控制在几成仓位？ 就创业板现在底部就是说选股嘛，现在就是这个鱼沙俱下，现在就是低市盈率的也在底下，完了业绩差的也在底下，只要你选的就是业绩连续三年预增，然后这个大股东啊也没有说这个就是说老想减持，人家都是整个的这个基本面形势都良好，就这样的底部，比如说20亿左右总市值20亿左右的，就是说这个小市值的绩优的股票啊，我觉得1/3到半仓应该问题都不大，因为你快进快出嘛，散户那个10万20万的，你进去出来都比较容易。 嗯，好，那您相对来说这个步子也大一点啊。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马上要到五月份了啊，那么民生指数纳入中国 A 股的这个节奏也越来越快了哈。那么对于某些权重股您有什么样的观点？ 不看好权重股这个立场，就从年初到现在一直说了，因为头些年护盘行情，创业板跌两年，主板一直在涨，权重股透支了这个它的价值。除了石油股，因为今年动荡的世界我一般看好石油，除了石油股之外 其他的前期涨幅过大的权重股一律不看好，跟国际什么指数什么我认为一毛钱关系没有。 嗯，好，谢谢 您， 王先生的分析，谢谢您。 好，再见。 好，再见。以上连线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不作为各位听众朋友啊投资决策的唯一参考依据。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投资资讯。国家统计局今天透露，一季度我国消费品市场持续活跃，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77.8%， 比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高出 46.5 个百分点。其中表现突出的是新能源汽车，销售 14.3 万辆，同比增长 154.3%。 从5月1号起，28种进口药实行零关税。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此前曾发布公告，从2018年5月1号起，以暂定税率方式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为零。国家版权局网络版权产业研究基地发布报告称，2017年我国网络版权产业的市场规模达到6365亿元，比2016年增长 27.2%， 其中网络视频用户付费市场规模为218亿元，同比增长接近翻番，数字阅读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同比增长 31.1%。另外，网络直播打赏模式2017年异军突起，拉动整体市场规模增长。2017年的网民渗透率达到 54.3%， 产业规模达到近400亿元。我们再来关注银行存款利率，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持续推进，银行存款利率的价格差距也越发明显。目前以北京市为代表的一线城市银行的存款利率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调整，而二三线城市中小银行利率上浮幅度比较大，最高只比基准利率上浮 170%。 另外，各家银行发售大额存单以及上调利率的积极性在增加，部分银行调高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利率上浮 55%。 昨天互联网理财平台立马理财宣布暂停新增理财业务。这家包含金融加互联网加实业金汤匙出生的平台成为互联网资管新规下又一家整改对象。不过投资者的提现赎回不受影响，包括立马金库转出、定期理财赎回、银行理财赎回、保险理财转出等资金转出业务正常开展。好，再来关注物流产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62.4 万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7.2%， 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0.1 个百分点，比上年全年提高 0.5 个百分点。再来关注一组公司动态。 A 股最抠门的铁公鸡之一浪莎股份终于首次分红了，公司拟每十股派发现金 0.6 元。中国中车发布公告，与阿根廷签下200辆城际动车组订单。海特生物表示，未来将加大诊断试剂产品的研发。柳工表示，已在雄安新区做营销布局。步步高与碧桂园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润健通信表示，目前公司和中兴合作尚处于初步开展阶段。春和集团表示，一二春和债构成实质性违约。愉悦医疗表示，目前公司和药明康德没有业务合作。好，以上就是今天投资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北京时间晚上的8:14，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大家好，我是香露。那接下来呢，要请出我们今天的现场嘉宾，来自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申瑞你好。 嗯，香露你好。 嗯，首先呢，我们要和申瑞来聊一聊他对于今天这个 A 股走势的分析。另外呢，也要谈到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最近国产软件的这个走势情况哈。今天这个三大股指都出现所谓的报复性反弹哈。 对。 您是持一个什么样的观点？为什么在今天啊出现这么大的这个涨幅？ 这个反弹呢，我们可以说啊是由几点原因所引发出来的。那么整个来说的话呢，我们首先看到第一个类型什么，就是 MSCI 资金的资金流入啊，特别是对于这个金融板块，比如说像这个保险和银行。那四大行、四大保险，实际上在周一的时间就有这个护盘的动作。那么 这是名胜指数的相关标的， 名胜指数要进来，这是其一。 嗯 啊，那其二点什么呢？就是资源类品种。 嗯， 因为我们说啊，在这一段时间，进入到四月份以后，实际上市场一个主要压力点呢，就是在资源类。我记得在咱们之前节目中也说过这个问题。当然，黑色系的连续下跌，特别类似于去年四月份或者是三月底以后的走势。那么可以看到，煤炭、钢铁从二月份以后连续下跌两个月，跌的比较多。 嗯，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上周开始起，这个煤炭也开始出现这种连续的上涨。而钢铁呢，已经是提前一周半到两周时间出现了连续底部的震荡上行。那么像龙头品种，像宝钢股份啊， 嗯， 华林钢铁呀，这边呢像山西焦化呀，中国神华，那走势都是非常的稳定。那么这一轮还有什么叫国企、央企改的预期？而这些资源类、黑色系，恰恰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那么说，在今天可以看到是带动整个的资源类上涨，是指数企稳，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只有这些蓝筹。啊，不管是金融板块的银行保险，还是说是煤炭钢铁的走强，那么直接是带动了什么整个市场的这种活跃性，那么科技股才有的进一步的表现。 嗯， 并且这种表现从盘中来看的话呢，依旧是这种有跷跷板的效应。比如说我们常看到银行股中最大的像工商银行，那么下午出现什么样的是冲高放量拉上影线，虽然是在底部，那么对应的什么就是说像芯片，特别是软件类品种在午后连续的上行，特别这种软件中有十余只或多只个股的涨停，并且是很多的新的热点涨停，比如今天像中国软件，浪潮软件啊，实际上呢就是涨得已经非常的强了，从底部张开拉起来。前期的一些强势股，比如说像卫宁健康啊，也是拉出了这样一个很高的涨停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啊，说市场整个的活跃性就开始打开了。所以最终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上证是 1%， 深证 2%， 而创业板是 3%， 这样一个上涨。就是说市场当下非常典型一个特点，就是说蓝筹是市场的主心骨，但是赚钱效应是在这个科技股之中。但是这科技股我们发现现在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一轮的科技股和去年的蓝筹上涨是不一样的。大家说怎么不一样的，包括在现在我们这看到，刚才我们说今天涨停很强的像中州软件啊，像我们的这个浪潮软件，对吧，这样一些新的品种上涨。那么最先表现软件股票是什么呢？应该是用友网络，就是以前的用友股份，对吧，是从一月份开始拉起，但是它近期什么样，已经横盘了。那么紧随其后的谁，是美亚博科这样的品种，这样今天上行没有拉入涨停，也是进入到横盘期了。但是在它后一点呢，像卫宁健康现在拉得比较强，新的股票像中国软件呀、浪潮软件还有很多，也是这样一个跟进很强的状态。这一点和去年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注意看去年最强的龙头品种，比如说我们说什么最好，白酒，对吧，贵州茅台怎么涨的，是一路向上，虽然没有涨的涨停的这种结构，但是它一直在涨，可能一个月就涨了7到8个点，不多，但是隔半年回头一看呀，涨了30%-40%，这是蓝筹特点。而同样的一些白酒，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是连续下跌的啊，个股不用说，大家会看就知道。包括银行，你可以看工商银行，对吧？那江苏银行什么样？这俩完全一天上一地下，对吧？去年一路在上涨的蓝筹，一路在下跌的这样一些次新小银行。那么说它特点就是资金过度集中抱团取暖，因为它的市值够大，可以承接非常多的资金。它的特点就是一个月你看不出什么来，三个月发现很厉害，过半年发现太厉害了。那这就是蓝筹特点。但是小盘特点什么样子，我们发现它震荡幅度大，这是第一。第二点什么，第一轮上涨的是拉高横盘不跌，比如说像去年比较强的海昌卫视啊，比如像科大讯飞啊，这一说就是去年非常强的一些人工智能啊或相关的科技类品种。你可以看到现在什么样子，不跌，不去下跌，只是说在位置横盘。那么横盘完成以后，其他品种再跟进上涨，大家说为什么？ 因为每一只的科技股它的市值和银行比、和这个相关的这个贵州茅台比，对吧，你不可同日而语。你知道多少只软件股它的市值凑一起能达到一个工商银行或者达到一个贵州茅台？达不到。所以它只能怎么样，这边龙头拉起来有横柱，它可能是两到三周或者一个月左右就拉 30%-50%。 你知道去年银行整个就拉了这么多，对吧，它拉很快，但拉完后怎么横盘，然后后边新跟进的第二批再拉，拉完后第三批再拉。所以说现在的这个市场特点就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小盘科技它是层层底部补涨，而当下最强势可以说已经延续一个多月的，我发现有一个概念是最强势，它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哪个综合概念呢？就是一边是叫次新股，一边叫昨日涨停。如果投资者啊，你愿意把这个板块打出来，像风格这一块切出来，就能看到这个次新股和昨日涨停这些概念。你一看到的话，它的特点什么呢？就是连续下跌缩量，已经回撤到一个低位不跌的时候，突然一个放量涨停。如果次新为主的话，你发现它的连续性，十只里头有七只能连涨三天以上。就说第一天涨停你不追，追不进去，第二天开盘你是真的话，有七成的可能性你至少有钱赚。这就是现在市场非常大的特点，包括现在很多这样一些科技股，让我们说了，你看像中石软件也好，像浪潮软件也好，今天这样涨停一些品种，这看都是什么底部很久没动了，然后这边开始快速起，它属于第三批。所以现在特点就是科技股有活跃，但是它是层层推进，而最强的龙头并没有出现去年这种核心的，就不管中小板，中小板最大带动不就是海昌卫视这样一些品种吗？或者蓝筹消费股就是白酒，就是银行，就是保险，不是，它不是这样情况，它是拉一块儿，我等一等，等第二批，第二批再拉起来，我再等第三批，这就是现在我觉得市场的交易特点。 嗯，您的意思是这个大蓝筹大周期啊，是这个压舱石啊，每一次市场的这个转向由他们拉动，但是呢，个股上更活跃的还是近期为例的话，是中小市值的这些不同领域的科技类的公司， 是这样 啊，他们有这个轮动和接力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的特点哈。那如果我们从整个大盘的角度来说的话，您认为目前的指数是否企稳？包括创业板哈、是否还有震荡或者向下的空间？ 有这样的可能。 嗯， 我们注意啊，有两个最基本的指标，说技术图形，因为有很多啊咱们的听众朋友啊。特别喜欢谈技术啊，当然我呢对技术也有，但是一般情况下我都喜欢说逻辑说概念。那现在我们说说技术，那么在这个位置，如果技术啊，第一点看的什么，不是看位置，不是看它的这个价格啊，或者说什么 KDJ MACD， 先看量。量是所有技术的决定指标，你先看量有没有。那么就要问投资者，这段时间不管回撤还是现在的反弹，量打在哪里了？今天打在创业板了，蓝筹没有，其他都没有。有说在这个位置它的反弹很多什么是一个阶段性的，就是在底部反复去整理，但是呢下降趋势没改变，也就是说明天星期三后天星期四这两天如果无法站上和确认这一轮的下降趋势的话，蓝筹还有回撤的压力。大家说为什么？四天的 假期， 然后仅次呢是什么？当下试验性结束了吗？没有。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啊，在这里的说怎么样看事件性的这种发酵，特别是摩擦呀或者其他，我告诉你看一个指标就行了。投资者一般可能你看不清楚其他东西，就照样看一个，看黄金股。黄金概念，大家说为什么看这个？ 您是指的是黄金的上市公司还是黄金的国际金价走势？ 就看咱们 A 股的上市公司，因为很多投资者啊，咱们的听众啊，我在这时候说，我说你看美国的债券，你看国际金价，然后你看其他，太多的市场一般投资撑不过来。 这个黄金上市公司的股价是不是某种程度上的恐慌指数的代表？ 有这样的动能，因为在16年特别典型，对吧？16年当时英国脱欧啊，美国大选，看当时那个黄金股表现非常强，一表现半年，从当时十送二十，我记得玉龙金签啊率先拉起来，后边中金啊、山东黄金，它一路的在表，这16年。那当下这个位置我们发现非常有意思一件事，一定要注意啊，黄金的体现它反映什么？反映的是对事件不确认性，就这个事件性你没法做确认，那么才有黄金的这样一个对冲防御风险。再看它表现什么，从三月底开始很多山东黄金啊、中金黄金啊非常典型的吃风，很典型。但是这两天为什么出现一个大幅下跌？ 因为很多人就说事件性可能要结束了、 嗯、 要选择方向了，中兴完了华为，对吧？那是上周一个周二一个周五，是吧？这周一也是因为这个事情，所以那黄金跟随快速回落，就是说好像这事就一定要是一锤子砸下来，肯定要是要落地。大家回来这两天，咱昨天也好，完了今天你看这事情还有没有缓呢？大家发还有火，还没有最终确认。你看今天什么黄金跟随同样止跌了。那么在这边我们一定要注意，如果周四到周五黄金开始有所表现拉升的时候，就是大家觉得恐慌症，周末还有这样的一些不确认消息的话、 嗯、 那么实际上反向对应的什么可能科技股或其他品种还有一个向下的一个过程，就是说这个位置冲高，像创业板1900点好过吗？不好过。主板3200点好过吗？也不好过。那么这位置上不去的话，是不是还有一个再次向下的确认呢？ 嗯， 这就是现在市场的一个技术特点。 嗯，现在大家也都看不懂，是吧？很多人就干脆看着吧，啊，看着其实更好一些。如果你看明白的话，那你可以做一些尝试性。就像刚才啊，结合您这两块的观点，我来看的话，就是尽管说这些科技股有这一次上涨的这个冲动， 嗯、 但是也要考虑到整个大环境，包括外围环境对于他们的这种影响、拉动或者是抑制的作用。 对，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其中你可以看到近期表现的像军工、像半导体芯片、 嗯、 这样的震荡幅度非常大。实际上在昨天的时候，这些科技股的一个快速回撤也是非常明显的。 嗯， 那么一定要注意，科技股这轮上涨，虽然说市场的主力方向今年是从蓝筹向小盘转移了， 嗯， 但是还是那句话，小盘它的量太小，很多资金不好进，那资金不好进它的特点就是什么？层层推高，这是第一。第二，推高过程中是要需要宽幅震荡它才能拿到筹码，因为我们一定要注意，在这个位置当下最活跃的是软件，而软件是15年一直到去年年底没有表现，洗了多长时间？洗了两年多，很多强势股都是100块钱跌到了30块钱左右，就是打了一个三折啊，所以套牢人很多。那在这种状态下，资金想进怎么办？只能是宽幅震荡，或者说是层层推高。就是说，龙头股第一波龙头推完后，横一个月，突然发现别的股都在涨，你卖不卖？你换不换股？等你换差不多，它吸收差不多，没准它再一个二次拉升。 嗯， 啊，这就是市场现在非常有意思的特点，就是小盘股它的问题就在于筹码比较小， 嗯， 然后前期套牢资金比较多，所以主力想进来的话呢，它就需要什么层层推高。 好，我再问你一个跟刚才这个谈到的还没有出现的一个领域、 嗯、 就是跟今天新闻有关啊，这个新能源汽车在今年这个前几个月的销量啊非常的不错。我这有一个啊资讯啊，一季度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增长 154.3% 啊。与此同时呢，这个新能源汽车在前一段时间的这个下跌幅度可是以比亚迪为代表的啊，一点都不小。哎，那您怎么来看待啊？就是 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办法。为什么这么说啊？ 嗯、 因为我们一定要注意，你过去消费量大，这是什么、嗯？是在于市场相对的封闭和这个相关的一个推进。 嗯， 就是比如像北京，我们都是北京听众，对吧？今年的新摇的新能源汽车号，您拿到了吗？ 嗯， 您周边有没有朋友拿到啊？ 嗯， 一款车20多万，您实际到手多少钱呢？入手也就不到10万。 嗯， 这个那么大补贴你能卖得不好吗？ 嗯， 对吧？但翻回来我们看这次博鳌论坛，然后相关落实一个行业，比如这两天刚才说新闻什么是抗癌药的进口、嗯、那在之前说的什么汽车的进口吧， 嗯， 对吧？这税已经要降下来了，那么一旦降下来再加上地方这样一个合资比例啊，这个占股比例的话、 嗯、 一定要注意，你整个中国国产相关这种汽车，特别新能源汽车，可能它的利润额它要下滑的。 嗯， 为什么？因为你竞争压力大了， 嗯， 你肯定要把这个利润压薄，啊，然后呢，以品牌优势、以本土服务优势等等啊，去作为它的一个支撑，然后在技术上去相对的一个保持稳定。因为新能源毕竟我们的技术还是不错的啊，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一定要注意，它的压力结构是在这儿，并不是因为说啊我一季度卖得好，去年卖得好，而说后期因为这样的一个改革问题，你的收入性会怎么样？ 嗯。意思是还要保持观望啊，还要保持冷静的态度。好，那很有意思啊，我们嘉宾之间的观点也会略微的一些不同啊，我们节目愿意呈现一个证明的平台。接下来进广告，稍后见。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 听见经典。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十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5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的8:31，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晚上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申先生您好。 香露你好。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近期非常活跃的这个国产软件概念啊。其实这次呢，国产软件的爆发是出乎某些朋友意料的，对吧？ 还好。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关注的是这个贸易方面的一些影响哈。 对。 后来呢，自从出现了一个事件之后呢，大家突然意识到了啊，这个国产替代这一块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亮点啊。 是的。 那么这个国产软件也异军突起啊。那首先还是想要问问您啊，就是说，国产软件这次的这些上涨，它背后啊，您认为有哪些逻辑？包括深层次的。 如果说逻辑的话，首先第一点，我们看到是一月份率先启动的，就是说这样一个大龙头，是用友网络，那整合国改这样一些推动，在一月份这儿拉起，后边的话呢，像美亚博车呀、为您建仓啊，到当下的这个中国软件呀，浪潮软件呀，它的一个带动性是什么？就是国产替代。这是一个现在可以拿得出来的这个大的旗号。 是。 对吧？大旗号。但我发现它的这个结构和资金的推动过程并不单纯是这样。为什么呢？一月份的时候有这样这么强的这种国产替代预期吗？到春节前的时候，二月份 没有啊， 也没有啊，直到三月末的时候，才出现这样一些问题。 是。 对吧？ 什么呢？ 那就是什么意思？因为同属科技概念板块，它是滞涨的。如果在2017年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市场上涨的话，半导体芯片起了吧，那这时候说什么叫中国半导体产业基金，对吧？什么兆易啊，或者其他一些品种，我们可以看到连续带动性非常强，那整个这芯片都拉起来了。然后当下时候又再说一遍，到这时候又说什么中国新的问题，对吧？那同样软件也是一样的问题啊。我就说一件事情，如果说芯片或者通讯产业，说欧洲、日本、美国几国是鼎立的，都比中国强一些，那软件这个事情，我们说美国是绝对一家独大的。你的这个 PC 软件用谁？微软的。手机软件用谁呢？要么就是苹果 iOS， 也不愿意用；要么就是 Google 的这个安卓，对吧？也就是说，美国的这个软件操作系统可以说是完全垄断，德国也不行，日本也不行，或其他国家的也都不行。啊，所以说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发现非常有意思一点，就是真的要替代的话，这是最核心的。啊，这是一个非常明显替代的过程。那所以说现在这位说打着这旗号再次去拉升。但是一定注意，打旗号是打旗号。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打旗号的事情挺多的吧？比如说像雄安概念，然后打一下，表现了吗？那在它之前，这个海南概念可够有冲击性吧？那表现力度有多大呢？ 昨儿我们刚聊完。 对啊， 涨涨跌跌，潮起潮落。 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注意啊，打的旗子是旗子。 嗯， 说市场的这种层次的表现，最核心的一点什么，还是因为它股价低。 嗯， 大家一定要注意，芯片龙头涨了多少了？半导体龙头很多领域上涨的，我们拿得出手的这样品种涨了多少了？ 嗯， 对吧？那它涨多少呢？位置绝对够低啊！包括这段时间启动很多的一些优质的国产软件品种，实际上去年整个一年业绩非常好，我们一直特别纳闷，说16年业绩很好，17年一直在跌，17年业绩还这么好，18年怎么还跌呢？所以说在这个位置资金开始向这方向流动。 那个时候价值投资者去哪了呢？ 价值投资者还在蓝筹里晃悠呢。然后有一部分张张说要出来的时候先做的中国芯啊，因为当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最大进口产业不是原油，而是中国的芯片。 嗯， 所以说先做的芯片而不是软件。 嗯， 那在这个时间点大家都发现说我们要向小盘转移的时候，那突然发现谁是这价格洼地呢？软件。 嗯， 对吧？这就是非常点，所以说在这个位置软件非常点，并且我在之前公开的文章啊，还有一些其他写作，我除了软件之外，还有两类也非常强的。 嗯， 一个什么？中国有非常强的核心能力，像电子支付。 嗯， 对吧？电子支付，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在整个的支付产业已经非常强了。像我周边有些什么外国友人们，还喜欢在钱包里放点美金啊，放点人民币啊，哎，他们喜欢放这个，因为信用卡在中国不太好使，因为它那是海外的啊，好多有点不好刷卡。喜欢装现金 啊， 还是喜欢装现金？然后中国的这些朋友们呢，都拿手机，基本不折现金了。 嗯， 所以经常我经常碰到，像在地铁之前啊，头几个月之前还有说，哎，这位先生能借我100块钱，我要充一下值，因为我没带现金。现在怎么样呢？用手机直接下这 NPC， 然后这个 FC 就直接用手机刷了。 是， 就是连公交卡都可以了。所以现在包括下一步你可以看到什么，就是个人的身份证号、身份证信息贴在你的 SIM 卡上，你的手机就可以完全验证你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说通过公安系统。下一步提完以后，就是你拿出来手机就可以验证你是谁，就我是我啊，这样一个问题就可以体现出来，就是这个是发展非常强劲的。 对对对。 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我们就要注意半导体这块非常强，加什么这个支付，电子支付，这就是下游需求非常大，同样需求大并且位置低，这是非常关键的。说芯片半导体最近是老在喊，但是你看哪个热股能出现过这种板块内大量的品种出现涨停的呢？ 嗯， 没有，对吧？而软件就可以，因为它位置低。那第三块是什么呢？那下一步是卫星导航北斗系统，对吧？这块的一个推动是非常强，包括张三香路在上半场是最后问我说新能源汽车怎么样啊等等这种情况。那新能源汽车中其实有一块什么叫无人驾驶，对吧？这段时间我可以看到阿里已经开始试运行它的这个无人配送车了啊，行小车。那实际上下一步我们的北斗系统推出来以后，这块它的扶持力度不会比芯片差，这点为什么？我一定要和大家说清楚为什么。我们一定注意，现在我们手机中使用比较频繁的什么是 GPS， 20年了，技术积累，一个芯片很便宜，咱打比方就说1美元一个。那么北斗系统呢，现在刚出来的，如果说成本，因为它研发成本和短期回收成本，那可能就得10美元一个。但是你想和它争夺的话会怎么样？那一定是要有补贴，大量的补贴，这样才能跟进。这一点就和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非常类似。而在美国这方面，它是什么？它是靠的所谓情怀。这点说有意思了啊！为什么看像特斯拉第一代很贵，开得很短，只有180公里，对吧？但是卖得很贵，然后种种各样毛病。但是那种所谓硅谷的精英们认为这是未来发展，我给你钱，我还帮你买车。然后第二代到现在第三代，这趟的里程数越来越高，而便宜是下来了。为什么？就成本终于摊下来了。但是后面至少还有几年的时间，几代的汽车才能真正把成本摊到一个平均达成需求的一个状态。那么现在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是这样，那卫星导航呢？也是这个状态，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大家看好这个半导体什么，是因为有这样大量的扶持要推进，我们要把中国芯这个事情补起来啊，补芯补铁，对吧？就打着比方就是补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呢这时间是大量投入的，但放过来一定注意，已经有所产出和确认的，这个时候你看像软件类品种其实有很多已经开始做出它的产出了。为什么？ 已经开始收获了。 对，就是互联网加。 嗯， 互联网加这个概念，如果大家往前倒14年到15年非常火啊，什么都加上，但是那时候在构建 概念， 概念就在做。为什么？因为我们 4G 还没铺完，那个时候你想14年15年 4G 刚开始出来，对吧？到16年以后 4G 才开始广泛使用，17年到今年年初开始起，已经三大运营商都陆续推出来什么叫100元左右的套餐，全国 4G 随便用。 对吧？银叉有这样的套餐了啊，不管它是第三方给予，比如说大王卡这个联通的啊，就是因为这个腾讯游戏给它反补啊等等之外，但至少说它这形式银叉出现了，对吧？那下一步未来的5G、6G、7G 呢？一定要注意，这是肯定的一个推动作，并且一定要注意，当代社会最大一个问题是什么？叫争夺你的就业率。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我现在说的是很深的东西，可能一听大家觉得有点糊涂了，很糊涂。说互联网跟就业率有那么大关系吗？互联网全是新的年轻人呐，都是高科技人才，老头老太太也好，或者其他人也好，我怎么能跟得上呢？不对，我就想问大家，你现在这种所谓的人与人服务，比如说送快递呀、买东西呀，你是谁构建起来的？是手机 APP， 是移动端 APP 构建起来的。对吧？那么这种移动端 APP 它建立在什么之上？一定是 4G 和 5G 和相关的这种软件营运和服务之上的。所以这就是它带来什么？大量的这种服务型的就业。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方向。所以说在这种方向之下，这是必然要去操作的。那么必然做并有大量的这种就业需求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行业它的发展就会非常的强。这就是当下为什么这个时间点资源资金终于开始从大蓝筹开始向这种小盘开始转移，因为它代表的是下一步的这种大量就业。举简单例子说，银行就业率人少吗？不少。但是我们看到这两周有新闻，像建行在上海是吧，建设了第一家什么呢？就无人的零售门店。你进去后发现什么？你任何的买水、买电、买国债、买纪念币也好，或者什么样，全都是机器人，全都是自助完成了。还有人吗？对吧？这叫区块链、产业链，这是服务链很大吧？这是上游服务。那下游服务我们说了，像消费端的 APP， 像那快递小哥等等这样一些服务，或其他的家政服务，或者包括现在最有意思了，像我朋友，他们家的孩子啊，张张上幼儿园，天天都拿着手机，一到幼儿园可以打开，随时监控，随时看他孩子在干什么。这是不是也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服务升级？那它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一定是通讯领域跟进。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这些服务都是建立在 4G 啊或者 5G 之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它是两个核心点，一个核心点就是科技核心的命脉，四五 G 的核心点芯片或者相关品种，一个什么是大量就业和服务这块的一个软件跟进和服务，所以这两块都可以提供非常大的这样一个状态。但只不过当下出现的问题是谁啊？是其中的技术核心点。 好，我综合一下啊，刚才申瑞先生洋洋洒洒的这一段分析啊，几个原因啊，跌了好几年了，可人家呢有些公司啊挣钱呀，没见着赔钱，对不对？这个价格相对来说到了一个低点了，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这样， 啊，就是它 足够便宜，足够吸引人了。 嗯，这是一个。此外呢，从这个产业政策的角度来说呢，也是国家支持的一个方向。 嗯， 包括呢，就是不管你刚才说的有可能未来的这个补贴也好啊， 对，有补贴， 还是说它可能因为现在很多新经济的这个带动啊，它离不开这块的发展了。 是这样， 他也刚才您说的就业也好，或者是说呢经济新的增长点也好，他需要和这些领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所以也利好相关的一些厂商啊。这个是从下游啊来说，那么再加上近期的一个事件的驱动 啊，对，这个事件应该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结束啊，所以呢就出现了这么一个上涨啊。我这里面有一个数据啊，这是工信部的一个数据，就是回顾2017年啊，咱们国家这个软件产品收入规模是 1.7 万个亿，那么同比增长 11.9%， 占全行业收入比重是 31.3%， 这是软件产品。还有嵌入式系统软件方面啊，这个占比呢是 15.4%， 实现收入呢是8479亿元，同比增长 8.9%， 那么这个收入增速啊开始回升，而且有分析师认为呢未来有望继续保持稳中较快的这个增长。那当然这些呢也可以从一些公司的一季报或者是年报当中看出来。刚才您谈到这个用友网络啊， 嗯， 用友网络呢，就是去年的这个净利润啊，是同比增长74.6%啊，高于收入的增速。那么他们的这个付费用户增加的是比较的多，付费用户主要原因是独立平台项目和数据业务快速增长，以及行业云呐、政务云啊等一些云需求的这个扩增啊。 对， 这个云服务的增长啊达到 249%， 但他们的软件收入的增长啊 是8%， 对对对， 也就是说，你看这家公司它的收入增长74%多，但是 实际上是云端服务 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华宇软件。华宇软件呢，有分析认为它是在这个行业领域里面啊，有一些这个核心的竞争优势啊，在法律服务啊，还有这个教育领域，另外呢，还有人啊分析到了这个，比如说范威网络，这个公司呢是从事协同管理和移动办公软件产品的研发、销售和相关技术服务的， 是， 在全国呢有20000多家客户啊，其中大中型企业是8000多家啊。这个销售额呢是位居这个行业第一，是国内 OA 龙头企业。 OA 就是这个办公自动化系统、啊、 办公自动化 啊，是的，所以呢也有人呢、啊、分析出了一些公司，包括这个创业软件2017年公司业绩翻增长，预计2018年一季度的净利润最高是增长116.86%。刚才讲到的都是一些业绩还不错的公司， 是这样 啊。那有没有出现分化呢？ 分化还是有， 嗯， 啊，特别是部分的一些创业板中的或一些相关品种， 嗯， 它属于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一定要注意，这个软件品种未来也属于什么？就是强者恒强， 嗯， 像龙头集中， 嗯， 但是在集中过程中啊，比如说像这个拥有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它有没有相关的这种风险性和中兴类似的风险有没有？我们发现很明显也是有的， 嗯， 为什么？因为云端这块的数据， 嗯， 和这个基础编程来说话，谁强一些？ 嗯， 还是欧美强，特别是美国、 嗯、 啊，这一端它还是非常强劲的。大家说为什么？我们就说一最简单的事情，说中国的程序员啊，现在我知道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啊，大一点、小一点的，反正男孩子做程序员多一些， 嗯， 然后结婚呢，反正有的比较费劲，觉得好木木的，都是80后、90后为主，啊，70后也有，但不是特别多，60后就基本上尝不到了。但是在欧美呢，特别美国那就是50后、60后是他的一个软件工程师的一个核心，就是说他的积累和中国比差了至少20年以上，就是比我们提前20-30年的状态。 嗯， 那么很多的这种基础的，比如说3G下面是2G 啊，4G下面是2G、3G， 就是一层一层往上堆，就是你都会应用到基础的这样一些什么它的专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好多东西出以后，你看各国都拿这个什么小的、这老的、多少年前的东西，这你去炒，甚至说DOS命令，这都什么年代的？90年代之前的了。 嗯，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可能在底层上面还 下一步 有 下一步，在这类位置，像软件类品种， 嗯， 看它反应很快，但是我们不得不把它也列为一个相关的压力点，就盘中肯定会有震荡，哪一个震荡和这个中兴停牌一样。 嗯， 就是一旦出现这样的摩擦性的压力或者说相关的，因为它云端这个问题已经列在之前的表中了，我们回去自己看一眼，有啊，对于我们的云端发展是有这样的压力，特别是它的这种所谓的技术，所以说就下一步这种所谓的官司啊、专利的一些问题啊，对吧？当时微软到中国啊，或者其他这样一些，包括三星啊，都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我们就一定要注意，就是软件股跟进上涨什么是我们国家需求，但是下一步什么呢？就是说它的这种就是说应用系统本身它就建立在很多的海外的这种基础之上。 所以我一直认为啊，这个领域啊一定是你在这个行业里面懂技术懂行业才可以去操作的。 这倒不一定， 就是说你得明白或者说你研究这个公司才能够看得懂、 嗯、 要不然的话有些技术领域的事儿你都看不懂，你怎么来进入呢？ 这倒不一定，因为我们说绝大部分投资者，包括我们投资顾问呀，包括我们行业分析师行研、 嗯、 也不一定完全都是一个码农、 就是、但不一定要那么深啊但是你 做不到那 至少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样的技术。 对，一个技术它应用在什么领域上，让它的整个行业的消费点，就最起码了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就是说你当下看不懂，但是你看他过去的业务报表、财务报表是真的吧？ 嗯， 他是经过我们的审核的，经过这个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经过我们的管理层，对吧？这相关一层层审的。嗯、那么看近一年到一年半，他的业绩怎么样？ 嗯、 我们首先看到说，那他是不是业绩好不好？ 嗯， 哎，好，业绩好，这是业绩主点。再加一张，那我们说他的位置低，然后我们刚才说在这位置什么有大量的行业需求跟进，我们说了，这属于是现在市场发展的两个端点，一个是科技端点。就芯片，这属于核心硬件， 嗯， 对吧？硬件加软件，这是非常典型，软硬要连在一起嘛，它才能够把这个市场撑起来。 那有没有稍微避险一些的这个 业绩还比较好的软件公司啊。 现在这个位置不要没有绝对没有 没有 你说完全就是因为现在是全球化经济，没有一个公司说我的技术是百分百全部原创，不可能。为什么？还是那句话，你50后60后这批技术人员中国在哪里？人家那年的发展时候我们在哪里？所以这个是不可逆的一个时间积累。 好，另外今天还有一个新闻啊，当然这是一个现象吧，就是长亮科技接着昨天涨停 啊，对， 二连涨， 这不是跟腾讯吗？ 这个有一个信息，就是腾讯公司啊买了他们公司 7.14% 的这个股份啊，这个股份更多的是一些大股东 啊 在出售啊，当然控股股东呢还是原来的大股东啊。 对，但是现在腾讯现在包括阿里也好，这都属于跑马圈地， 嗯， 对吧？所以说一旦沾上腾讯的概念，沾上阿里的概念，正好又当下是软件，哎，正当时就两着一字板就拉起来了。 对，那有没有一些机会布局啊？可能会被这些大公司不说收购、啊。 这个东西现在问题是这样啊。就像360似的，那时候连什么600、360都去炒或者什么，对吧？就是说只要名字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基本问题啊，就是说在这个时间节点，不要说考虑这个消息概念品种问题，就我们之前所说的一样，像国企改、国企重组，现在叠加，我们再往回说啊，说到今天这黑色系叠加过来，大家都说神华有，都知道神华有。都知道山西焦化有，陕西煤业有，对吧？这都明确的，包括什么兖州煤业呀，这样一些品种都非常明确，说以后我们下步要怎么怎么做，都已经查出过了。但它什么时候落地知道吗？不知道。现在绝对说不清楚。但是有没有这预期？有。那剩下看的什么？看的还是你的业绩，看的是你本身这段时间黑色系煤炭啊，什么相关品种啊，已经开始触底反弹了。这个期货，这个现货价格，然后下一步需求，你看它才现在开始什么股价走稳。同样在软件也是这样一个情况，不要说这个公司谁会被收，然后谁怎么收的，这只能说是什么一种惊喜， 好、 啊、不能当做什么，当做主要的买点看点。 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财富私人定制啊，我们来回答几位朋友提出来的关于近期软件股的一些走势他们的问题。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财富大搜索，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提出问题和嘉宾来交流。好，马上进入财富私人定制。 祝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这位朋友呢，他说申先生您好，国产软件这一波的涨势有很强的这个时机性，那现在上车是不是晚喽？您怎么看？ 我觉得现在应该看的是低价的刚启动的软件，比如今天刚去涨停微代表的中国软件啊，浪潮软件啊，这样一些底部刚启动的带动性为强啊，一定要注意这些品种，短期的交易机会会更好一些。 短期的交易机会啊， 对， 那么不适合长期持有吗？ 长期持有首先做底仓，然后把利润做出来以后逐步跟进加仓，这是可以的。但是说你现在就一次性全部买单进去，我可以说后边可能还有风险，还有震荡， 好， 对吧？ 您的意思是说，如果打算长期持有的话呢，先少量仓位， 逐步的跟进， 有一定的利润之后，是吧？ 对，逐步加仓， 逐步的加仓。李先生想问一个问题，他说这个是否在国产软件的投资机会上，主要是在一些科技含量相对高的企业上，其他的机会就不大了呢？ 这是必然的，并且这个行业我跟你说啊，软件中分成几类比较典型的，一类叫什么？叫做这个服务商为主的，就是说特别是这什么，就是政府、军队啊这样一些特定服务的，它是这一个强势。第二类的话呢，是跟进当下热门的行业，其中包括什么？无人驾驶领域，这是后边跟进的，它配套的什么？像卫星导航。那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那么第三类就是说下游需求旺盛的，就是跟进性和中国特有性比较强的，比如说像支付及信息安全啊，所以说这几个点我们大家的这种操作应该还是分开的。 那么有人还想问一下您，怎么看待这些软件上市公司的估值？ 估值的问题啊，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 基本的状态，就是说，这个位置我们一定要清楚，没有必要说把估值喂得非常大。市盈率来说的话呢，这个行业平均是在50倍往上。这样的一些品种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 这是中国特色。 对，应该是当下的特色。 好，那今天我们的财富大搜索节目到这里啊，即将结束。最后也想再次问一下申先生，对于明天在操作上啊，您有哪些提示？ 明天一定要注意蓝筹股可能会有一定压力，但是小盘的活跃性会更强一些。只要说在本周五啊，注意没有一个向下大幅快速回撤的话，那预计延续的这种震荡上行结构会更好一些。 还有一些这个研究声音认为哈，降准持续降准继续降准不是没有可能 啊，非常有可能啊，但是下一步一定要注意是对应的 时点 汇率， 啊， 就是这段时间是不是会持续出现这种人民币回撤的过程，因为一定要注意这个降准已经相对的，我正认为是相对比较明确的，今年有可能还有连续降准的预期，就是在扩大这种流动性。那因为当下的市场一定要注意，我国的这个货币流动性跟随什么是外储，而当下外储不可否认一点，就是美国已经在加息，美国在提高它的这个国债利率，那么说它的这种资金回流已经成为一个确认状态。那在这种状态下，我国对应当下这种货币政策，会出现这样跟随性的这种释放，或者是以点为准的这种释放，而不是前期就是那种降息啊这样一种大面积的。所以说，像这种定向降准，特别偏向于这个农业、手工业啊，或者商业，包括一些区域性的啊，像这两天看西藏板块啊，像东北地区板块啊，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带动性，应该还是比较明确的。 好，再次谢谢申瑞先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朋友们，明天见。 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杨雨欣。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